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Netty 框架。今天我会对 NIO 进行一点补充。在第11讲中，我们初步接触了 Java 提供的几种 IO 机制。作为语言基础类库， Java 自身的 NIO 设计更偏底层，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线的应用开发者，其复杂性、扩展性等方面就存在一定的局限了。在基础 NIO 之上， Netty 构建了更加易用、高性能的网络框架，广泛应用于互联网、游戏、电信等各种领域。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对比 Java 标准 NIO 类库，你知道 Netty 是如何实现更高性能的吗？单独从性能角度，Netty 在基础的 NIO 等类库之上进行了很多改进，例如更加优雅的 React 模式实现，灵活的线程模型，利用 Event Loop 等创新性的机制，可以非常高效地管理成百上千的 channel。充分利用了 Java 的 Zero Copy 机制，并且从多种角度斤斤计较般地降低内存分配和回收的开销。例如，使用池化的 Direct Buffer 等技术，在提高 IO 性能的同时，减少了对象的创建和销毁。利用反射等技术，直接操纵 Selection Key，使用数组而不是 Java 容器等。使用更多本地代码，例如直接利用 JNI 调用 OpenSSL 等方式，获得比 Java 内建 SSL 引擎更好的性能，以及在通信协议、序列化等其他角度进行了优化。总的来说，Netty 并没有 Java 核心类库那些强烈的通用性、跨平台等各种负担，针对性能等特定目标以及 Linux 等特定环境，采取了一些极致的优化手段。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我给出的回答呢，仅是个概要性的举例说明。面试官很可能只是利用这种问题作为引子，针对你回答的一个或者多个点，深入探讨你在不同层次上的理解程度。在面试准备中，兼顾整体性的同时，不要忘记选定个别重点进行深入理解掌握，最好是进行源码层面的深入阅读和实验。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从性能角度 Netty 在编码层面的手段，可以参考诺曼的分享。其中的很多技巧对于实现极致性能的 API 有一定借鉴意义，尽管一般的业务开发中要谨慎采用。虽然提到 Netty，人们会自然地想到高性能，但是 Netty 本身的优势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今天我将对 Netty 进行整体介绍，帮你了解其基本组成，并以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对比在第十讲中基于 IO、NIO 等标准 API 的实例，分析它的技术要点，帮你提供一个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思路。首先，我们先整体了解一下 Netty。按照官方定义，它是一个异步的基于事件 Client Server 网络框架，目标是提供一种简单快速的构建网络应用的方式，同时保证高吞吐量、低延时、高可靠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它呢？从设计思路和目的上，Netty 与 Java 自身的 NIO 框架相比有哪些不同呢？我们知道，Java 的标准类库由于其基础性、通用性的定位，往往过于关注技术模型上的抽象，而不是从一线应用开发者的角度去思考。我提到过，引入并发包的一个原因就是，应用开发者使用 Thread API 比较痛苦，需要操心的不仅仅是业务逻辑，而且要自己负责将其映射到 Thread 模型上。Java NIO 的设计也有类似的特点，开发者需要深入掌握线程、IO、网络等相关概念，学习路径很长，很容易导致代码复杂晦涩，即使是有经验的工程师也难以快速写出高可靠性的实现。Netty 的设计强调了 separation of concerns，通过灵活的事件机制，将业务逻辑和无关技术逻辑进行隔离，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基础平台和业务开发之间的鸿沟，更有利于在应用开发中普及业界的最佳实践。另外，Netty 大于 Java 点 NIO 加 Java 点 Net。从 API 能力范围来看，Netty 完全是 Java NIO 框架的一个超级。你可以参考 Netty 官方的模块划分。除了核心的事件机制等，Netty 还额外提供了很多功能。例如，从网络协议的角度，Netty 除了支持传输层的 UDP、TCP、SCTP 协议，也支持 HTTP、WebSocket 等应用层协议。在应用中，我们需要将数据从 Java 对象转换成为各种应用协议的数据格式，或者进行反向的转换。Netty 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扩展的编解码框架，与应用开发场景更加贴近，并且性能良好。它扩展了 Java NIO Buffer，提供了自己的 Byte Buffer 实现，并且深度支持 Direct Buffer 等技术， 甚至 hack 了 Java 内部对 Direct Buffer 的分配和销毁等。同时 Netty 也提供了更加完善的 Scatter Gather 机制实现。可以看到 Netty 的能力范围是大大超过了 Java 核心类库中的基础 NIO 等 API 的，它更是从应用视角出发的产物。当然对于基础 API 设计， Netty 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未来 Java NIO API 也可能据此进行一定的改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考 JDK 8187540。第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入门的代码实例，看看 Netty 应用到底是什么样子。与第11讲类似，同样是以简化的 Echo Server 为例，文稿中的图是 Netty 官方提供的 Server 端 Demo， 并提供了相应的 Client 端。上面的例子虽然代码很短，已经足够体现出 Netty 的几个核心概念，请注意我用红线标记出的部分。 Server Bootstrap， 这是服务器端程序的入口，这是 Netty 为简化网络程序配置和关闭等生命周期管理所引入的 Bootstrapping 机制。我们通常要做的创建 Channel、 绑定端口、注册 Handler 等都可以通过这个统一的入口，以 Fluent API 等形式完成，相对简化了 API 使用。与之相对应， Bootstrap 则是 Client 端的常用入口。 Channel 作为一个基于 NIO 的扩展框架， Channel 和 Selector 等概念仍然是 Netty 的基础组件，但是针对应用开发具体需求提供了相对易用的抽象。 Event Loop， 这是 Netty 处理事件的核心机制，例子中使用了 Event Loop Group。 我们在 NIO 中通常要做的几件事情，如注册感兴趣的事件、调度相应的 handler 等，都是 event loop 负责。 Channel Future， 这是 Netty 实现异步 IO 的基础之一，保证了同一个 channel 操作的调用顺序。 Netty 扩展了 Java 标准的 Future， 提供了针对自己场景的特有 Future 定义。 Channel Handler， 这是应用开发者放置业务逻辑的主要地方，也是我上面提到的 Separation of Concerns 原则的体现。Channel Pipeline， 它是 Channel Handler 链条的容器，每个 Channel 在创建后自动的被分配一个 Channel Pipeline。 在上面的示例中，通过 Server Bootstrap 注册了 Channel Initializer， 并且实现了 Init Channel 方法，而在该方法中则承担了向 Channel Pipeline 安装其他 Handler 的任务。对比 Java 标准 NIO 的代码，Netty 提供的相对高层次的封装，减少了对 Selector 等细节的操纵，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应用代码的开发。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并没有以可靠性、可扩展性为代价，而是大幅度的提高。我在周末福利中也推荐了 Netty 实战，如果你想系统性的学习 Netty， 它会是一个好的入门参考。针对 Netty 的一些原理性的深入掌握，很可能成为面试中的考点，例如Reactor 模式和 Netty 线程模型， Pipelining、 Event Loop 等部分的设计实现细节， Netty 的内存管理机制、引用技术等手段的基本逻辑。有的时候呢，面试官也喜欢问是否知道 Java NIO 早期版本中的 Epoch 空转问题以及 Netty 的解决方式等。对于这些知识点深入的解读已经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你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可以画出相应的示意图，非常有助于理解和清晰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今天针对 Netty 性能的问题，我概要地介绍了 Netty 框架，并以 Echo Server 为例对比了 Netty 和 Java NIO 在设计上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全面掌握还需要下非常多的功夫。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Netty 的线程模型是什么样的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